407-105-106 400-7-105-106，订购成功呢，给您送货上补，让您先看再验，满意之后再给钱，给自己或家人送上一份温暖的呵护，坚持一个月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惊喜。热线现在是全面报线，400-7-105-106400-7-105-106，打不进来耐心重播，从99元一盒降到了69元一盒，价格突破底线，从258元一盒降到了99元一盒，再降到现在的69元一盒，价格突破底线，而且是最后两天的推荐时间，错过了以后就没有这个价格。记住热线是400-7-105-106400-7-105-106。8986的林先生订购6盒，说父母上了年纪，希望他们身体健康，订几盒回家送给他们。5201的夏女士订购8盒，说你们的电话真不好打，打了4遍才打进来，之前就订过，确实没有膻味，口感也不错，价格还很实惠。是的，就是让您用普通奶的价格喝到的是高品质的羊奶。400-7-105-106400-7-105-106。不得不提醒各位，活动还有最后的30秒钟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今天明天是最后两档的推荐，享受69元一盒的超低价格，留下10秒钟给您抢打电话，400-7-105-106400-7-105-106，送货上门，先看再验，满意之后付款，400-7-105-106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，这座大城是北京，这些小事是生活，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，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，大城小事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，我是李凯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哥。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 哎，这够特别。 为什么呢？ 一年就这一次啊。 哪天不是一年就一回呢？ 也是哈，我说的是冬至。 嗨，终于说了，今天冬至啊。嗯，这个紧接着就会有一串的中国的节、外国的节，像什么元旦、春节啊、正月15啊，马上就会来了。 反正就都跟吃离不开。 你怎么就知道吃呢？ 去年的今天啊，刘思佳在节目当中就问了大家，说那个大家吃饺子吧，速冻的可万万使不得，忘了这事儿了。 他说过吗？ 他说过呀。 不记得了。 所以今天还是主题要吃饺子。 嗨，我就不说吃饺子。 大家想吃什么馅儿的？ 我们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亲朋好友寄的这个贺卡 啊。 说实话哈，像我这个岁数哈，这个都经历过这个年代。像王哥呢，年轻，估计他小的时候能不写贺卡吧？ 上小学的时候还写一写， 啊， 有的时候那个，喝的那个什么小饮料啊，吃的方便面啊，里边小卡片攒了4张之后，就能换一张那个贺年卡 了，啊。不是，那我们那时候，哎，这世界变化太快啊！过去讲究登门拜访， 啊， 随后你就发展成打电话呀，还曾经有过传呼机啊，传呼机还分数字的和汉显的， 嗯， 发短信祝福。现如今，微信已成为最普遍的问候方式了。这个发贺卡的人实在是越来越少了，我们那时候发贺卡打开之后还有声的，有香味的，不一样， 带音乐的。 哎，对对对，记者也发现了，在这个天意市场啊，北京非常著名的阜成门外的这个天意市场，依然有商家在做这个贺卡的生意。 其实还是有人买贺卡的， 是吧？ 嗯， 昨天中午时分呢，这个张建军是随便扒拉了两口饭，就站在自家的柜台外边开始忙活了啊。他是卖了30年贺卡的老商户了，从天意开业就开始在这儿做这个贺卡生意。记者也是看了一下柜台里边啊，桌上还有3面墙上都挂满了贺卡，什么立体的、烫金的、彩绘的， 嗯， 哎呦，各种各样，也算是琳琅满目了，啊， 精致。 这个朱女士呢，在柜台里边忙碌着，她是张建军的老婆， 嗯， 啊，这个2块钱一张啊，那个3块钱，她忙着回答着顾客的问题。相比之下，外边的张建军那豪气多了 啊， 这1沓12啊，你这1沓18。啊，您看那小盒子100，给您5块钱一个， 这走量的， 啊。是，这个张建军说，这小盒子就指这个礼品盒。 嗯， 柜台里边呢，这个实在是面积有限，这些小盒子就堆放在柜台旁边这个地面上。 嗯， 不少人都跟那蹲着挑呢。张建军说了，说今年虽然还会有人来买贺卡，但是远远比不过这些礼品盒、 嗯， 礼品袋啊，这都是销量非常旺盛的。 啊，这个卖得好。 哎，10多年前行情最好的时候，他一年能卖出1000箱贺卡， 那真是不少。 而且不是1000张啊，是1000箱， 嗯， 箱啊，每箱